佛是门中不舍一法，实际理地是不染一尘啊。你看这个两方面都要照顾，既要讲究实际理地，又要讲究服侍门中不舍一法。他这个理跟事就能够远庸了。单理无事，这个理也显不出来呢。单事无理，那个事就没有根据。讲到事，比方说我们这个盘腿子坐、挂腿子坐，这个挂腿子人家有人在这专门来当残学学规矩的。规矩啊，这个就世间的语言，没得规矩不能成方圆。就佛法来讲，规矩就是佛法，全部的佛法都不能够离开规矩两个字。讲到圆融佛法嘛，传堂的讲开示，无论是和尚、扳手师傅，你们在外寮里像有公事的，来不及的，到了站班以后可以随时进堂。这当参学规矩多呢，三千威仪八万细恨，这个是给我们出家众讲的。为什么？它是根据250条戒来说的。有3000威仪，那个威仪多不多啊？这是教中讲的，宗也不能离教啊，不是说那个宗在教外的，是教外别传。我们的所行所为，包括语言道，哪一点能够离开教呢？坐有坐的威仪，行有行的威仪，站有站的威仪，睡也还有睡的威仪。普通讲嘛，站如松，行如风，卧如弓，坐如钟，他就上威仪了。什么叫做站如松？你看那个松树，大松树啊，崂山里像那个大松树，千年的大松树啊，长在山上，动不动啊八风吹不动。我们人啊，我们这个禅堂里边站板打下来，就像那个钉子钉在那儿一样，纹丝而不动，不是东摇西晃的啊，东张西望的，那合乎威仪吗？坐如钟，我们每一支香都要盘腿打坐，坐下来不要前趴，也不要后仰，也不要东倒，也不要西歪前趴后仰东倒西歪它不合乎威仪啊。卧如弓，卧如弓 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都知道啊，出家中都知道的啊，吉祥卧啊，这个腿部呢稍微做一些弯曲啊，左手搭膝，右手枕头，吉祥卧。什么叫做吉祥卧？吉祥卧这种卧的姿势，你可以说，一般说你要做梦都是做好梦的啊。仰卧、修罗卧、卧过、乐鬼卧啊，它有种种的卧相不一样。至于说形如风，这个形如风怎么解释啊？啊，难道说我们这走起来呼啦呼啦的像刮风一样啊？啊，都把这个意思就解错了形如风，风是东风朝西刮，西风朝东刮，南风朝北刮，北风朝南刮，它不回头的。哪一个风刮过，要它回着头了？啊，没有的吧？那叫做形如风。有没长长的跑香？你跑嘛就朝前头跑了，啊，不是回头望望。啊，还站在这个地方，风也不能说我刮一刮刮风，哎呀，还得站在这里不动啊，没有的吧？这都讲这个威仪，盘腿子坐。搞门寺是讲用功的，以用功为主。有老参，有初参，腿子有好有着那差的，啊，这个呢。问题不大，但也要做好啊，也要做好。最好是双腿子啦，我们不是学佛的吗？你看我们这个禅堂的设施，唯恐学佛有欠缺，我们把这个禅堂供八尊佛像，这也是在我们禅宗道场的禅堂里面供八尊佛像，在我的耳目当中，恐怕就是搞门寺开了这么一个先河，开了这么一个风气。搞门寺过去的禅堂也是一尊佛像，我看看金山呐、天童啊、天宁啊，还有我们也有到过地方啊，也都是一尊佛像啊。那也没有错嘛，是吧？供八尊佛像那也没有错。供八尊佛像从事项上看呢，好像是更圆满一些啊。我们一抬头，从四面八方坐在禅堂里头去，都看到佛像。过去跑香靠善香都讲到一个哦，佛前佛后啊，佛左佛右。我们现在坐在一转着，无论坐在哪一边都在佛前。这个佛就是我们的学处，我们都是学佛的。佛那些个神通广大，智慧无量，我们现在呢一步一步的学，想把个样子学好。你看佛怎么做的？佛坐那个地方了。你看可是你看佛怎么做的？双腿子，是的啊。如果不能做双腿子，那你就做个单腿子啊。实在在单腿子不坐不过来呢，也可以这么就支过枪吧，叫人就是烧小锅子撑在那个地方。但是既然出家做和尚，走学佛的这条道路，无论你是学哪一宗哪一派， 这个腿子，这个一副腿子还非常要紧，至关重要啊。你就是说我是赶经忏，当个什么咽口法师南玛尼巴米哄，你坐在那个咽口台上也要坐几个钟点呢，你不要坐吗？教下如果做一个法师生坐说法，那你坐在那里的话，你们那最少嘛两个钟点你也要坐呢啊。你就是住念佛堂也要坐腿子，修密也要坐腿子，你们那个腿子出家以后都不练习，这个是有些欠缺的。一副好腿子，我们常说的无贪功课，一副好腿子啊，打一个譬喻，这无贪功课顶五十亩田，一副好腿子顶于五十亩田，那你是功课也会，腿子也好，你这个人就是等于说呢，就像那个大地主一样，有一百亩田在你手上，吃不了用不了啊。每年在禅堂里都讲啊，说一个老修行在外边朝山行脚，我这一天跑下来这个蛮辛苦的，但是晚上不能再跑了，要找地方休息啊，找那个坟地，就是葬死人那个地方。那老师兄就跑到哪儿去休息，在什么地方吗？就坐下来了。老修行呢都是好腿子的啊啊，人家说是挂什么单呢，估计老修行是挂单呢啊，不要反感的，什么都不要，你就给他一个地，给这个座位就可以了。现在人就不行哎啊，那我们不要轻生产贵心吗啊。老修行坐下来了吗？老修行坐下来了，坐在那个坟地里头，双腿的一盘用起功来了。这个毕竟这一天走辛苦了，走这个腿子呢也感觉到吃力，那么他才坐的时候把这个双腿的盘这个地方，因为他坐的这个地方呢是坟坛，都是葬坟的地方，坟里埋着死人，死了以后就变鬼，老修行坐在那儿了嘛，夜里像小鬼就出来了，白天嘛小鬼都不出来的，夜里像都出来了。哎，他怎么搞的啊？今天嘛这拿了个金宝塔出去这个地方，你看看老修行双腿的一盘一坐，哎，鬼看到啊，他说金宝塔，这还得了啊啊，赶快拜啊，大家都来拜。老修行呢，因为是鬼嘛，他必是鬼，那是依法界啊，他也看不到啊，他也听不到，小鬼在这叽叽咕咕的就在这拜，拜拜拜拜了好长时间。老修行呢又辛苦了啊，双腿子不坐就坐单腿子，坐单腿子那个小鬼在这拜着拜着呢，他说不考了，这是本来是个金宝塔，怎么变了，变了个银宝塔啊，这莫名其妙。那个小鬼还在拜，既然就金银宝塔也好的，这宝塔嘛都是供佛的嘛就拜银宝塔，拜拜老修行辛苦了，就是现在呀单盘也不盘了，把个腿子就放下来了，直过枪了。小伙拜拜吧，一眨眼不好又变了，怎么银宝塔没有，变成铁宝塔了。他铁宝塔也好啊，就这么拜吧啊，拜了拜，老修行呢实在辛苦了，坐不住了，两条腿一伸睡下来了。 这些个拜的小鬼一看不好了，这是铁包塔没有了，那个烂棺材了，在这个地方，你一脚他一脚，把个老修行腿踢醒了，还来了，踢醒还来了，老修行自己妈一看不好，我这坐着蛮好的，怎么睡下来了？这赶快再把金身提起来，双腿都要盘起来。哦，小鬼一看，又金包塔又来了，又拜了。这个说这么个故事，它也有现实意义啊，这不是不说着玩的啊，你就不要说鬼看到了，我们人看到你做个双盘，这个老修行不错，这就是好啊，人家看到生恭敬心呐，我们都不如啊，那要学习嘛。佛就给我们示范，你看看在这个佛龛的里头啊，八宗佛像都是双盘，微微一些，手要抄下来，站在这个地方，坐在这个地方都要抄手，对吧？老伴允许这什么样的？大家就一合相，这个讲这个。这是属于唯一一方面的，而且这个我们这个佛教里讲这个唯一呢特别重要，唯一跟庄严联系在一道，要拿现在的社会的语言来讲呢，那叫做文明啊，唯一文明庄严，这是一条线上的东西。王安石他做的一个三皈依颂，他是从这个皈依僧、皈依法、皈依佛这么度的。头一条，这个王安石啊，那是个居士，他也是个信佛的啊，他给我们这个三宝呢做了一个颂，三皈依颂，头一个呢就是颂这个皈依佛。你说他怎么说的？不是像我们皈依佛两座尊、皈依法离我尊、皈依僧众中尊呐、这个三皈依各有解释不同。像漏祖大师讲，皈依脚是皈依佛，皈依正是皈依法，皈依净是皈依僧。那个往南时他怎么讲呢？他说是皈依佛、皈依僧，烦恨四为宜。他头一句话就把这句话给你标明出来了，皈依僧，烦恨四为宜。愿我遍游诸国诸佛度，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那个人家在家的当然都是有学问的了，有地位的了，那他就说是一个宰相嘛，他通佛法呀，他比我们还通，知见非常正确啊。你看他赞颂这个僧宝，烦恨四为宜，四为宜就是行住坐卧啊，你无论说你做凡夫也好，成了佛也好，都不能离开四为宜呢。我们初发心也好，老发心也好，都在消佛的道路上，这都是我们的学处。四为宜，我坐在这个地方，现在是打站板，打站板叫做挂腿子坐打抽结以后回堂，那就是盘腿子坐。盘腿子坐有盘腿子坐的规矩，挂腿子坐有挂腿子坐的规矩啊。挂腿坐的什么规矩呢？就是坐半坐。盘腿子坐那叫做坐满坐你们是不是过坐的半坐啊？晓不晓得什么叫个半坐？ 都不知道哎，啊，那么你们这学规矩的人呢，今天你们就注意了，你们进来学规矩，我们也要讲佛法，就要讲用功，也要讲规矩，啊，给大家学，嗯，三千威仪，八万细汗，满座，那怎么叫满座呢？比如说我这个腿，这个腿不是弯在这个地方吗？这个腿呀、啊、收进去，这个腿呢就紧靠着这个凳子，这叫做满座，啊，这叫满座，就当做的满座，啊，是不能这么满座的，不允许满座。当然，他有他的道理。什么叫做做半座呢？就是这腿伸出来，这个腿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腿不分两节嘛，底下一段上头一段了，坐一半啊，就坐一半啊，后边留一半，前头留一半。嗯，你们有的人就坐着就不是这么坐的啊，啊，为什么要坐半坐呢？半坐我们现在讲开始讲话，讲开始讲了了要打催板啊，打催板马上站起来就跑，你要是坐满坐你就站不起来啊，那必须坐半坐，就这个规矩。今天养气香煎香是双班啊，下位煎香的那位煎香师拿这个香板是不上规矩的，实际上都跟大家讲的啊。有的人拿的呢比较如法啊，这个如法它有一个尺度，煎香的香板又不是和尚的香板，也不是扳手的香板，也不是围络的香板，那怎么拿法子呢？不是跟他们就说过的吗？啊，持香板，扛香板，啊，走路的香板，走路的香板就是煎香的那个香板，它不是走吗？啊，煎香这个香板叫做合掌当胸。我们一般合掌，合掌怎么合法的呢？不是要当胸吗？这两只手合这个掌，你看怎么合？怎么合这个掌？上规矩，如法，庄严，好看。有的人都不会合掌哎，合掌也不会合，磕头也不会磕，那倒也罢了，他那穿衣服都不会穿，你就穿个海星他不会穿啊，那展个锯也不会展。当然我们这个说呢，不是说哪一个都是这个样子啊，极少数，极少数他就不好看了。合掌相板，你看我们就是不拿相板，单单两个手合掌，它也有规矩啊。有的人合掌呢不上规矩啊，人说这手指头炸开来，他这样合掌有的，对不对？还有这么样合掌的啊，就张中青搭棚一样啊啊，还有呢合起掌的这个大拇指头两个指头呢啊搭起来，这合掌的。上规矩吧，都没有学习过，没有当过参学，没人教啊，说打头不遇作家，到老反成古董，就犯这个毛病。我们今天这个地方，这叫做选佛道场，这是最高学府，啊，你的这个行住坐卧都要跟我们这块招牌呢要相协调呢， 喝这个掌，你说我这个合掌，这个合这么样子也不好看呐、啊，竖在这个地方，好看吧？啊，这个样子也不好看，它必须是这个样子，有一个果度。合掌也当胸啊，这个合掌也不好啊，这么合掌也不行啊。啊，你拿这个香板，啊，今天你那个肩上的香板太低了，当胸哎，不是当肚皮啊，太多低了就到肚子这儿了，啊。合掌当胸，你这个香板拿到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怎么样掌握，就是你这个香板你自己看，我这个香板是不是对自己的鼻子啊？啊，如果你这鼻子歪了那也没有办法，对不啦？哎，你对这个鼻子，你这个香板就拿得正确了，就这些个，这些个，这个叫个，啊，这一点一滴的啊，这些个事儿都要懂得。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很快。把禅堂这个灯光和重新调整，这个灯光啊，这个禅堂比一般的禅堂比较高一点，所以的灯也高，为了给适应禅堂的需要，每个灯都有罩子，这高了底下就不亮。实际上电呢费蛮多的，大要这个禅堂，就是我们这个禅堂里头一圈外头一圈，要把全部灯开开来，那5000瓦，是吧？还不亮，我们现在呢就想挑这个灯啊。要是有办法把这个灯光调到什么样子呢，达到呢，就是看不到灯它还亮啊就好了啊。用那个无极变速的不要开，就是我要多这个多少光就多光，这个跟慢慢可以印下来啊。这也是为了成就大家这个在这个坐香的这个时间呢，你说太暗了也不好啦，对吧？太亮了呢有什么毛病呢，就提精神啊，有的时候还刺眼睛，对不对啊？这个禅堂就是讲的这个禅堂的这个话呢就是这样的啊。光明寺建这个禅堂，你们不是学规矩吗？我再把这个建禅堂的设想跟你们讲一讲啊。你们在外头如果说是兴丛林建道场，搞这个禅宗建这个禅堂，有几个方面呢？高门寺原来是建这个禅堂有七个，不得蚊虫，不得潮湿，不受外边的噪音的干扰，禅堂里边的设施舍掉，还是红的还是白的还是绿的，那要合乎禅堂的需要啊。我说了几个了啊，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不得蚊虫，没得潮湿，不受外边的这个噪音的干扰，灯光这个禅堂的这个舍掉，我这个墙壁还是红的好，还是白的好，还是什么好，那都有讲究的， 冬天不冷不等于说是不冬天能不冷，冬天不冷掉到什么程度呢？保证不低于零度。如果说你们哪一天这个禅堂里边你用这个温度表量一量看，说是已经到了零度了，我就开空调啊。过去呢我们是用这个水暖的暖气的啊，现在天气并不冷，有人坐香后头弄块布来披起来，那不行的。嗯，那你不穿衣服吗？啊，你也披一块他也披一块，这个禅堂像什么样子啊？那个娇生惯养的那不行的啊。啊，哎，这个禅堂就是要保暖生淫幼，饥寒乏道心啊，这也是必然的道理。什么事情都要养尊处优，一点困难都不能克服，一点苦都不能吃，这个也不能住禅堂啊。这个灯光太暗了不好啊，那就是简直是就睡觉了。太亮了提精神太过刺眼睛也不好。那么我们这个打这个开镜以后跑香或者讲开始，那么适当多开几张灯啊，止镜以后少开几盏灯。所以啊，我们这个搞门寺这个禅堂有七个保证啊，这才合乎我们在禅堂里呢，无论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好用功啊。你就是我们这个禅堂到了夏天就是相对这个比外边呢就稍微凉快一些的，是吧？啊，冬天就是我们住在这里头这一圈包括外头这一圈也不是那么冷。马上呢我们这个马上给你们这个禅堂呢钉那个什么东西啊，叫个塑料布。稍微有一点这个就不得了了啊。还有人在禅堂里还戴手套啊，这个都不行的。禅堂有禅堂的形象，因为这个禅堂是我们出家人的禅堂啊，在家的居士啊到禅堂里向来也要跟我们保持一致，不能够特殊啊，穿皮鞋是不行的，嘎啦嘎啦就响，是吧？我们现在在这打气，在禅堂里打气，禅堂这个名字呢是通名。每一家每一个寺院的这个禅堂都有它的别名。高门寺这个禅堂叫做道海堂。比如金山那个禅堂叫做大彻堂，别个地方我这个住禅堂很少啊，不晓得其他地方这个禅堂叫什么名字，或者什么的名字，就叫禅堂啊。如果有别名的话呢，比如上海玉湖寺那个禅堂叫个般若堂，都有它的这个名字的来源。金山那个禅堂叫个大彻堂，它有它的来源的啊。我们说嘛，这因缘所生法嘛，我们现在打禅这个打气，冬天打气那比大彻堂殊胜，人多。那年冬天金山打气只有18个和尚，什么18个和尚参加打气啊，也不得打10个气不得打10个气的。无论打几个气， 这个几个旗打下来以后，这十八个和尚打旗，就十七个半都开悟了。你看看殊胜不殊胜？啊，十八个和尚打旗，旗打了了，十七个半都开悟了。那个半个是哪个呢？就是维洛。你看我们这个禅堂的维洛师傅，外寮的僧智师傅都蛮辛苦的啊。他要照应大家用功，当然他自己也用功，但是无论如何你照应人家你都要分身分神啊。包括智者大师在世就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说我要是不领众啊，不化他，他说我现在我就是可以是位子已经到了实性位，他说我现在就是因为领众分身的，说我现在居在五品，五品是外凡位啊，五品外凡位那是具足烦恼，能知如来秘密之大，那就了不得的啦，东土小世家嘛。那个维洛师傅也是的，他们迎路没开，没全开，我开了一半没到家。你看过去我们禅宗的这个禅风多少高尊严格，要求高，那还得了吗？这个打气不开悟是不行的啊，我这个气白打的啊，包子白吃的啊，忙着这么多人成绩的用功办道啊，没得守护能有交代吗？啊，那你不要说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一切人，你连自己也对不起啊。那和尚就不答应哎，不开悟，你说那个功夫啊，用功开悟，有些都是逼出来的，自己逼出自己来的。现在哪个自己说是我们今天才能让他打气，说是逼自己啊？啊，我们现在禅堂有这么多人呢，不止八个人呢，不止十八个人呢，十倍，180个人都不止。啊，哪个说我要求今天打气了，我最好不要十个气，我一个气就开悟了。我不等不了十个期，有这么个人吧？那维洛师傅照道理讲的，做和尚的那就应当原谅了，人家辛苦嘛，啊，他们也能够全开悟，这也是有情可原的。那和尚就不答应了，不答应，想办法，逼他开悟。金山那个山门前头呢也是一道火啊，和尚就说找几个小工来把它捆起来啊，捆起来身上绑块石头把它放在火里，想蹲在火里，想丢在火里上去泡一下子。你看我们现在打气它冷不冷啊，丢下去以后把他拎上来，问他念佛的是谁啊，还答不出来，再丢下去，这么几丢几问，维洛寿也开悟了啊。维洛寿一开悟了，这个禅堂的打气就十八个和尚十八个都开悟了。从这以后呢，金山这个禅堂就起了个名字，叫做大彻堂。这是不容易的，所以金山高明，他出了名的，他出祖师吗？那真出祖师啊，这不是我说的啊，金山这个禅呢就叫大彻堂。那你说金山出禅堂搞出祖师，搞不死我们这个禅堂也出祖师呢？别个祖师你们不知道，虚愿老和尚在搞不死开悟的啊， 虚云老和尚开悟呢，不是这个禅堂，就是现在我们过堂吃饭的那个斋堂，那是老斋堂，那是老禅堂。那个禅堂是光绪初年建的，现在等于已经撤了重建的，改做斋堂了。那虚云老和尚不是开悟，在虚云老和尚活了120岁，他到搞门寺来的那个年龄呢是56岁，他从九华山来到搞门寺来参加大七的开悟的。禅堂的初祖是啊，搞门寺个禅堂叫做道海堂，道像大海一样，海纳百川，万流归大海，这就是道海啊，高门寺这个禅堂除了是禅堂，又叫道海堂，现在又多了一个名衔，叫做最高学府。实际上最高学府跟道海堂并没有两样啊，好像是这个名词呢在诸方禅堂这上呢是不见的，没有哪个说是禅宗这个禅堂成为最高学府的。有的人也是乍看起来，哎呀，他说你搞门寺这个禅堂是最高学府啊，那么就是说我们那些个禅堂就是最低的学府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禅堂作为道海堂，天下的禅堂不是的，这个禅堂是这个选佛道场，天下的禅堂都是选佛道场。如果说搞门寺这个禅堂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最高学府，那么天下的禅堂都是最高学府，不但是禅宗的禅堂都是最高学府，只要是我们佛教的寺院三宝常住，那都是最高学府啊。佛教的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善男子善女人啊，凡是消佛的人他都是进入到最高学府的。为什么？还有比佛再高的吗？师法界佛最高了啊，我们都是想成佛嘛，那不是最高还是什么呢？还比佛再高啊，你说比佛再高，那就是那不是十法界，那叫做十一法界啊。我们成为最高学府，就把这个禅堂的功能意义给它加大。禅堂何止是选佛道场，何止是最高学府啊，可以说禅堂有无量名字啊，什么好的名字都难这个禅堂头上来。在选佛道场之外又难了一个名字，叫个最高学府，无非提醒大家晓得我们进入这个禅堂，这个禅堂不是凡人登的啊，那是最高学府啊，那造就最高的人才的。我昨天不是说的吗，人家一位居士，护法居士给我们起了一个禅堂，他的希望就是说哪怕出一个组，出一个人，他也不想说出一个组，是不出一个人 就他也所期望啊，人家的这个期望要求不高哎，非常正确的啊。那我们能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呢？啊，这就看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了。打气非同寻常啊，打气打气不是说那个打那个地气是这个打气呀、啊。啊，这个七字呢啊，就是七天一个段落，七天一个段落，就一期两期啊啊，三期五期十个期八个期。你就是说学净土法门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经也讲着，若一日若二若三若五若六若七日，一心不乱。他就把这个期限呢限制在七天，这是佛说的啊，佛经中说的吗？这个七呢是一个术法，既是一个术字，它有一种含义在里边，特别在我们这佛教佛法当中用这个七字很多。地藏经，人死了以后在中阴身，一般不是大乐的，不是大善的，比如大善的啊，我这善根立志，临命终时一念之间我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那还不在中阴身。大乐的啊，五逆十乐的，下五比地狱的、啊、也不在中阴身，直接就下去了，升陷地狱。这个不善不乐的，善也有乐也有的啊，这种人呢中至六户的，那么他中阴身呢就有一个时间啊，最多不超过七七四十九天，那是地藏经中讲的吧？啊，所以人死了以后，如果是生的人为他做福，或者是给他做什么功的和朝见，就是在这个七七四十九天之内最得利，他能够得到利益。本来要升到那处的，你给他做点佛事啊，他就可着升到善道去了，啊，这是一个。那个胎藏经，人怀胎在母腹中怀胎，啊，十月怀胎，啊。那个胎在母腹当中呢，七天一变，七天一变，这个胎藏经说七天一变，一变一变都有它的名字，啊，它是个法呀，法是法尔的，法尔的，还有那个毒蛇。有那个毒蛇啊，咬人呐、啊，毒蛮大的，可把人咬死。那个七步蛇，它咬了你以后，你要晓得这是七步蛇咬的，你不能跑。你跑怎么跑到七步问题不大的，跑到七步非死不行。它的毒的力量。就是这个样子，法尔如是。这个法是什么？它有一种内涵的意思呢，就是也是一种利用啊。比如说我们打七一个七啊，那个天会撤走见雍正皇帝，被雍正皇帝就是一个七逼得开悟的，现他一个七开悟，上方宝剑挂在门上，你不开悟就砍你的头，哎，他就这么开悟了吗？逼出来的，不哪个不要命啊？啊？ 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称等正脚三七日观树一经行，啊，或者讲呢三七日演大华严，那不是七日吗？三个七日吗？啊，所以这个七字在我们佛教当中用得很广泛的啊，啊，说我们现在我们禅堂打七呢，也是一个七一个七，一个七一个精进，啊，不够再打一个七，还不够再打一个七。打一个，为什么叫一个七一个七的呢？因为一个七打过以后，它中间呢要有个休息，要叫个再接再厉。啊，今天来，今天第几天了，我都不知道了。啊，马上到七天满了，有小解期。啊，再一个七天满了呢，就是一个大解期。这么，一休息，一休息，一休息，一直打到十个。啊。啊，它的内涵呢，就是说这个一个期下的一天啊还问题不大，两天呢也还凑合，三天五天呢也能得过，哎呦越打越吃力，那就是越好休息哈子，到了七天休息哈子，啊，就这么个道理。这也是法啊，法是有它的内涵，有事来规定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打七打七并不是说是打把这个第七式打掉啊，要是打七式，要是个事是生死的根本，那不是打这个第七式啊，所有的事都要打掉。讲到这个事，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并不止七个事，也不止八个事，事多呢，有一个念头就一个事啊。讲到八事呢，是五六七八事呢，那就是概括来讲的啊，何止八个事啊，啊啊，说我们这个打七打七呢，大家也晓得这个道理，什么叫个打七啊。如果说我们这件事情不要十个七，那我们就不需要十个七啊。说今天马上这个我们这个一个七打了了，大家都开悟了，开悟我们就马上就解七了，那不要打了。嗯，啊，不能开悟还要打，啊，两个七不够，三个七一直打到十个七，啊，这个打七的道理就是这个样子。打七跟平常不一样，嗯，平常是有些个上殿、过堂、出坡。有这些个事儿呢，有些干扰。这个打七，说成就大家打七呢，就在这些方面上呢，一切干扰的事情呢都排除了，也不要上殿了。什么叫不过堂啊？不过堂不是不吃饭呢，就是不念供养咒，不搭衣，啊，就不过，这叫不过堂。嗯，不出坡。你们现在为什么不出坡了？不然不天天出坡啊，啊，对用功的人他都是多少有些干扰嘛，是吧？这个，是的，作为常住，我们共住共修，打这个禅期，希望大家。最最希望的就是要有始有终啊，而参加打七的有一部分人不是来打七的，就是来看看家风的，或者是学学规矩的啊。这个呢，也包括我们这个禅堂打七的一个内容，要是正常的，真正想用功的，十个期甚至于都不够的啊！为什么打十个期呢？在过去打期没有这么多的期，哪有这么多的期打呢？啊，四个期， 西老和尚到广门寺来打旗，本来打旗是打四个旗的，有些用功的老三师傅总感觉到冬天打旗这个光阴太宝贵了，这个四个旗打下来功夫都用得蛮好的，都有功可用，就是没到家总显得说是这个时间太短了，如果再打几个旗这个就更好了所以后来有人发心嘛，既然如此呢，所以我们这一天呢，今天我们打八个旗，这个风传到外边去，传到人家真正用功的人耳朵里上去呢，那是特大的喜讯，哪有这么好的机会这往年打四个旗，今年是人家有斋主成就打八个旗，虚老就是这么到广播寺来打旗的一个旗两个旗四个旗八个旗，你说一个旗不开悟，两个两个就不够，三个到八个旗还不开悟所以人家说那个时间太宝贵了，大家争都到广播寺来打旗那个人家来打旗也是的，他就是人家本来有功基本上功夫都用差不多了，你像徐老那都是通宗通教的通宗通教的有这种根基那还不算是，就是按照六祖大师的标准的来说，那还不是上根立志的，对不对啊？像六祖大师一文前悟，不要打气，六祖大师开悟没打过气，几次打过气的，那人家不是开悟了吗我们自己审量自己的根基不是上根立志，都是中下之根上根立志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陪着的来的我们现在也在陪着陪着自己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空过说多了打一仗，大家往起心来。